敬请关注。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击的，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我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您听到的这首《万泉河水》是选自著名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在昨天，也就是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央芭蕾舞团发布了一则严正的声明。在声明当中说，由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错误的强制执行，已对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造成严重伤害，进而使《红色娘子军》将遭遇被迫停演的命运。此声明发出之后，一时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这起红色娘子军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为大家具体介绍。2012年，著名编剧梁信委托女儿梁丹妮、女婿冯远征将多次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中央芭蕾舞团告上法院。梁信起诉称，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根据他1961年所创作的剧本改编的《红色娘子军》同名电影改编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并进行公演。1993年6月，双方订立协议，确认中央芭蕾舞团负有署名义务，中央芭蕾舞团一次性给付梁信5000元作为报酬。2003年协议期满之后，中央芭蕾舞团没有与梁信续约，梁信诉至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被告中央芭蕾舞团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一共是55万元人民币。在庭审过程当中，中央芭蕾舞团认为，双方当时所签订的协议书涉及的一次性给付是中芭表演改编作品付给梁信的报酬，而且中央芭蕾舞团在每次表演的时候都有梁信的署名，梁信一方援引的法律条款并不适用于这起案件，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方梁信的全部诉讼请求。梁信的代理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向记者表示，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法律意识的普遍缺乏，大家当时都没有要签署一个协议这样的意识。 如果你要是用现在的法律去解读的话，法国禁止即为自由，但是这种意识在当时普遍匮乏的。实际上在当时很多人是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一个利益是应该得到确认或者保护，或者应该自己去申索的。 这位代理人还向记者表示，至于法院判赔多少钱，这并不是梁信先生最为关心的问题。 数字问题我想不应该是这个案子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那个我这也金钱数额也绝不是梁先生关注的问题。 2015年的5月18号，这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案件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原告梁信诉被告中央芭蕾舞团著作权权属侵权一案现在继续开庭。 针对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法院在判决书当中予以一一的回应。焦点之一就是1964年梁信的口头应允能够算作是对作品的使用许可吗？ 虽然诉讼中原告对被告的改编未得到其许可，并称 即便存在着上述事实，也是在作品完善时良信才得知被改变之事，但原告对上述所述在诉讼中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通过上述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在改编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是得到了原作者即本案原告的良信的许可的。这种许可既有口头应允的形式，也有亲自参与改编工作的方式。即便这种许可在当时没有形成书面的形式，但基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法律和社会背景，对于这种历史形成的作品特定许可使用形式是应当予以充分尊重的。同时，本院还认为，在本案中，鉴于被告既是改编者又是表演者的双重身份，这种许可既包括改编权也包括表演权，此种情况在既往司法审判实践中有相同的规定，即对口头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已经履行，且双方当事人对口头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内容无异议，或者通过有关证据予以确认的，可以认定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有效。如此认定，既符合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也助于那个时期形成的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稳定性。 焦点之二就是1993年6月份梁信和中央芭蕾舞团所签订的那份协议到底属于怎样的性质。 如果认为该协议如原告所述是1993年6月双方依据1991年6月实施的著作权法补定的作品许可使用合同，那么当年的著作权法则以作品的改编使用年限为十年，这样的话就存在着续签合同再行许可问题。那么该协议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双方签订协议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首先，如果认定1964年初被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改编公演就已经得到了原告的应允和帮助，并予以法律上的确认，那么由于被告中央芭蕾舞团身居改编及表演者的双重身份，其改编行为在1964年已经完成，此时的身份虽然依然具有改编者的性质，但其主要行为应该是表演行为。双方协议要解决什么问题，看来应该是较为明确的，不应是作品改编许可问题，而应是表演改编作品如何复仇的问题。根据查证的属实，原告的电影文学剧本已于1961年拍摄成电影公映，应当视为作品已经发表。被告依据当时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在表演时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且被告方的改编及演出行为已经在1964年得到了原告的许可，目前演出的作品是由其享有的著作权的芭蕾舞剧，根据当时著作权法第35条第3款和国家版权局的暂行规定第4条规定，表演者使用改编作品应当向作品的著作权人及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因此此时作为表演者不论是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还是使用改编已有的作品而产生的新作品进行演出，其承担的义务就是应当向原著作权利人支付相应的报酬，而没有必要再去征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故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1993年6月签订的协议书不属作品许可使用性质，而是表演者表演改编作品给付原作者报酬的约定。 焦点之三就是1993年6月所签订的协议是十年有效期，那么在十年到了之后，从2003年一直到现在，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到底是否对梁信构成侵权。 1993年6月双方签订协议书目的是解决表演改编作品复仇的问题，性质因为表演者表演改编作品给付原作者的报酬的约定，故原告诉请被告在2003年6月以后未经其许可继续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侵犯其著作权，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我国著作权法不论是表演他人作品还是表演改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都应向原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虽然本院认定被告中央芭蕾舞团的改编及演出行为得到了原告的许可，有权继续进行演出，但其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向原作品著作权人支付相应的报酬义务亦应一并予以承担。所谓一次性给付应是十年之约而非一次性终了此事，故本院认为被告中央芭蕾舞团在2003年6月以后约定复仇期满后应当积极与原告方协商续约给付相应的表演报酬，以体现 我国民法通则所要求的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等价有偿原则，但因其未能及时与原告续约支付报酬，造成原告预期利益未能取得，原告预期利益的未能取得即为经济损失，故应当予以赔偿。 焦点之四就是中央芭蕾舞团在自己的网站的页面之上介绍红色娘子军的时候，没有能够为梁信署名，是否构成对梁信的侵权。 根据查明的事实，电影《红色娘子军》文学剧本署名为作者梁信，故原告梁信的署名权应该受到保护。被告中央芭蕾舞团在表演根据原告的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应当予以署名，但根据原告出示的2012京长安内经正字第5823号公证书载明的事实，2012年4月29日在该处公证书使用公证处的计算机在互联网上链接中央芭蕾舞团网站，在其网站页面上介绍精简军种红色娘子军时，未能为原告梁信署名。虽然诉讼中被告出具了多份不同年代的节目单，节目单却有不同形式为原告署名的情况，已表明了对原告署名权予以了尊重，并称公证书载明的情况是因其网站改版工作人员疏忽所致，但已且已更正。而且双方在1993年6月签订协议中约定的是在今后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节目单、海报等宣传资料中注明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字样，涉案网站不属节目单、海报性质，故其行为不构成对原告署名权的侵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原告的署名权应当受到尊重。虽然在被告出示的不同时期的节目单上显示了被原告署名的情况，表明了对原告的署名权予以了注意，但被告在使用原告作品时，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应为其署名，且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一种新型的传播形式，具有传播快、受众广的特点。被告在其官方网站上介绍涉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未给原告署名，构成了对原告署名权的侵犯，应当予以赔礼道歉。 最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以下的一审判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1964年将原告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改编为芭蕾舞剧时得到了原告的许可，虽然这种许可没有书面形式，但结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有效。1993年6月原被告双方的签订的协议不属作品许可使用合同，而是双方就表演者表演改编作品给付原作者报酬的约定。2003年6月以后，被告持续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不构成未经许可使用侵犯原告著作权，但应依法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表演改编作品报酬，对原告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予以一定的赔偿。关于署名权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在官方网站上介绍涉案剧目《红色娘子军》时出现未给原告署名的情况，构成对原告署名权的侵犯，应当予以赔礼道歉。据此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中央芭蕾舞团就其2003年6月后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前持续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未向原告支付表演改编作品报酬，赔偿原告梁信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及诉讼合理支出2万元，共计人民币12万元。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中央芭蕾舞团就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显示其官方网站介绍涉案剧目《红色娘子军》时未给原告署名行为，向原告梁信书面赔礼道歉。三、驳回原告梁信其他诉讼请求。 在一审判决刚刚作出之后呢，中央芭蕾舞团的代理人对记者说，将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对相关的情况进行公开说明。 是这样，我们呢，事后将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向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说明。但是今天呢，我们在此呢就不做这个，就不对大家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了。在此呢，也谢谢大家对娘子军的一个关注。 那比如说合适时机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呢？现在有没有一个一个最终的确定？ 这个我们会有下一步的考虑，然后考虑成熟以后会有合适的渠道。 就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的13天，也就是2015年6月1号，中央芭蕾舞团发表声明稿：历史不容扭曲，法律不容颠倒。 在声明稿中说，梁信方面颠倒法律，中央芭蕾舞团抗议一审判决结果，不愿支付赔偿，并且已经向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提出上诉。到了2015年的12月28号，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并且此判决是终审判决。中央芭蕾舞团应该支付《红色娘子军》电影的编剧梁信各项费用，一共是12万元。而中央芭蕾舞团不服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后来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于2017年的10月25号裁定驳回中央芭蕾舞团的再审申请。有关这起案件的中央芭蕾舞团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已经在2017年的12月28号正式发布。至此，有关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的纠纷已经历时超过6年。由于梁信本人已经在2017年的1月29号去世，这起案件目前的执行的申请人变更为他的遗孀殷淑敏。根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消息，2017年的12月11号，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了执行裁定书，变更殷淑敏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2017年的12月25号，这个裁定发生法律效力。而就在两天之后，2017年的12月27号，西城区人民法院向中央芭蕾舞团再次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要求中央芭蕾舞团立即履行生效判决。中央芭蕾舞团收到执行通知之后，仍然没有履行。第二天就是2017年的12月28号，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划扣被执行人中央芭蕾舞团的款项138763元。除了包括12万的案款之外呢，还包括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4763元、执行费用1700元以及案件受理费2300块。鉴于中央芭蕾舞团目前还没有履行向梁信书面道歉的义务，这起案件实际上还没有彻底执行完毕，还在进一步的强制执行当中。梁信的代理人曾经向记者表示，对于这起案件高昂的时间成本，在诉讼之初他们就已经有了考虑。 我们至于说这个案子的时间成本很大，这个原来我们也有预计，因为这个案件确实不管是从双方当事人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也好，委托人是一个也算是一个知名的军旅作家了，那么被告呢也是一个国内知名的中央四条的国家级的艺术团体，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这个案件旷日持久，这倒是在一开始就在预料之内的。维权成本大不能成为停止维权的理由吧。 就在西城区人民法院划扣了中央芭蕾舞团案款的几天之后，到了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央芭蕾舞团就发布了中央芭蕾舞团的严正声明，由此一时激起千层浪，让舆论再次把目光投向了这起纠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回顾了这起纠纷的来龙去脉。那么这起案件的意义到底在于哪里？它能够对今后的类似的知识产权的案件带来怎样的指导作用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专家跟大家来进行解读。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著作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大气律师事务所的王运律师，来跟大家做一个点评。 64年的时候，梁信呢把这个电影剧本的这个权利改编为舞剧的这个权利，是许可中央芭蕾舞剧团来行使的，而那个时候呢是没有著作权法。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基本的民法的原则，这种许可是成立的啊。到了93年的时候，由于91年著作权法开始有，那93年的时候呢，签署了这样的一份协议，而这份协议93年的协议约定了是主要的内容是支付报酬，但是呢，根据91年著作权法的约定，许可使用是有个10年期限，所以呢，梁信认为那份协议是一个许可使用10年的许可使用的一个协议，而被告方中巴呢认为那份协议呢就是一个一次性 支付报酬的协议。 嗯，这是他们认识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吧？ 对，而法院怎么来看的呢？法院认为的是，许可这茬事儿已经在64年那个时候解决了，所以呢，这份协议按照内容来讲，应该只是一个支付报酬的，并且法院依据91年的相关的一个法条规定，表演者使用已发表的作品进行表演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是应当支付报酬。所以从这个逻辑再往后推，2001年著作权法修改了以后，把这个条款去掉了。但是把这个条款去掉了以后呢，法院的逻辑会，他是这样认为，就是过去的要尊重他的历史沿革，梁信他来授予这样的舞剧的改编是真实意思的表示，也没有一个期限的一个限制。那么当这个舞剧形成了他的新作品以后，他再继续的去使用这个作品就不需要经过原著作权人的许可，但是应当支付报酬。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196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并没有著作权法啊，没有著作权。 延及到后面那个法律产生时候的那种效果。 对对对对，可以吗？ 这个呢，我的理解哈是这样的。首先当他没有法律规定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法律规定，当时虽然没有著作权法，但是梁信当时的这个行为肯定是不违反当时的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就是说他是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和民法的基本的规定。那么等到了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出现的时候，我的理解认为就是说，公民的这种行使权利的方式就不应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91年时候著作权法说得很明白，就是说许可使用它是有一个10年期限的。但是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意味着我当年假设哈64年的时候给了你一个无期限的一个许可，到了91年以后就应该变成有期限的？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但是如果当年我没有给一个明确期限，到了91年以后，因为就变成了一个10年的期限，因为法律的规定是这样的，法律其实并不阻止公民做的约定要高于法律的规定，对吧？相反，它不应该低于法律的规定。这个所谓的高于和低于，主要还是从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角度去出发的。当之前如果给的是一个明确了，合同里面写了我永久的、终身的把这个权利给了你，那么即便当后来法律约定了许可期限是10年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他后面的这个10年会不断的续上去，对吧？因为他是在作者的授权范围之内的。但是当之前64年的时候作者是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期限，或者我们讲叫约定不明的时候，那么他在91年著作权法规定出来以后，那么他把这个事情通过法律的形式就明确下来了，他的许可使用期限我认为应该不超过10年。到了2001年新的著作权法修改以后，关于这个电影作品设置这个地方呢，它是通过不同的各种司法判例确定下来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假设梁信授权的不是芭蕾舞剧，而是一部电影的拍摄，那么通常会给5年10年的期限，你要把电影剧本改编出来并进行拍摄。拍摄完了以后，这个电影作品就新的形成了。等到5年10年授权期限过后，这部电影的继续供应和发行 DVD 是不需要经过梁信，也就原著作权人许可的，但是应当支付报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基于电影作品，也就是新的著作权法将修改成为视听作品的这样一种作品，集合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大量的创作在里面，它已经和原来的文字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差别啊，并且这种差别导致它后面进行了一次一次的复制，就是说它都已经脱离了原作者的一种控制范畴，而这种脱离是法律所许可的，也是有利于作品传播的。反过来说，舞台剧和话剧，我个人认为它的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个全新的表演。就说舞台剧它会这样，舞剧它首先要把电影剧本，也就是原著，改编为舞台剧剧本。根据电影剧本，演员是没法跳的，它里面有站位、有动作、舞蹈等等，将不断的去根据这一本的舞台剧剧本去进行表演。但是它跟电影不同的就在于，电影的每一次放映和上一次都是一样的，可是舞台剧就不太一样了。舞台剧它从64年或者从93年一直到现在，演员变了，服装变了，舞美变了，音乐变了，甚至于可能情节也发生了变化，你还敢说是同一部作品吗？ 所以我的理解可能他每一次的表演、包括话剧也是一样，仁义的那些话剧， 对， 他的人不一样，每一次表演他可能都是一个新的作品。 没错，因为每个人演绎的同一个角色，比如同样是这个雷雨当中的这个周朴园这个角色，可能不同的人演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认为舞台剧、话剧和电影作品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法院把这个逻辑归入到类似电影作品上面去考虑的话，那么他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不经许可支付报酬。但是如果不可以归入这个逻辑去讨论的话，那么我觉得他应该是经过许可并支付报酬。 但是呢，这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也非常关心的哈。那么这起案件应该说呢，引起大家关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那一段时间，那么很多的剧作家、很多的作家，他写过很多非常优秀的这样的文学作品，那么也有很多这样的作品被搬到了大银幕上，甚至被搬到了话剧舞台上。那么其实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著作权法啊，甚至呢连合同法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去签合同，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啊，都是口头答应啊就可以了啊，你可以用没问题，甚至你也不用给我钱，你就用就好了，我还很高兴。那么现在呢，跟半个多世纪之前是不一样的，整个的法律的环境不一样，人们的观念不一样，当时的那样的一种不经复仇的啊，你可以免费的使用，那如果到了现在，那么这些作家的后人或者作家还在世的话，他们想起来，哎，那我是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钱你才能用这些作品呢？那您觉得这起案件对于这一类的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呢？ 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他已经拍摄成了电影作品，那么没有问题，电影可以继续播放，不需要经过许可。然后要看之前的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是否要支付报酬。但是像话剧和舞台剧这样的这个创作形式，我个人认为应当在这个新的著作权法的这个著作权法颁布了，对吧？并且现在这个大知识产权的环境之下，应当充分的尊重作者，重新获得授权并支付报酬，对吧？如果说就是因为当年特殊历史环境之下造成的这种情况没有这么做，那么并不意味着他的状态应该持续下来，对吧？我们可以说过往不咎，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法律没有规定，那么现在有规定了之后应该怎么做。同样像当时的一些著名的作品，作者只要没有说死后五十年进入公有领域，我要重新把它进行出版的话，我也要经过许可支付报酬啊。当年中国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协定的时候，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钱钟书接待这个马尔克斯到北京来，给他看各种各样版本的《百年孤独》。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国内出他的书是根本没有任何法律障碍的。但是马尔克斯说一句话，说原来你们都是盗版贩子，我一百年也不会授权中国的。然后到了中国加入了知识产权的这个协定之后，但现在你要再出版《百年孤独》，中国的一家这个出版商花了巨额的版权金把它买过来，第一是经过许可并支付报酬，第二也是为过去买单，第三这是一个国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作者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都会产生巨大的一个指导意义，就是我们现在在利用这些经典文学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说当年我花了5000块钱、1000块钱，我就把它买断了，我就可以永久的用下去了？ 万千河水清又清，我便都因你风君。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原定啊，在今天晚上跟大家讲的钱如何借才能够更好的要回，我们将顺延到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60年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带领长江北岸，渡江战役准备就绪。此时此刻，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出现在两军对峙阵前，是敌是友，是凶是吉， 一场激烈的炮战打了起来。 谁开了第一炮？炮声引发了一场怎样的历史事件？本期档案为您揭秘长江炮战之谜。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对岸国民党沿江设防，构筑了立体防线，国共双方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当时国共和谈正在进行着，国民党想的是划江而治，这在当时的实力对比下是根本就不切实际的。蒋介石其实心里有数，他早就做好了准备，要逃往台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不签字就打。当时长江两岸的局势是这样的，北岸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准备就绪，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1000多华里的战线上蓄势待发，就等一声令下打过长江去。在南岸是国民党装备精良的守军，双方在紧张对峙中。4月20日的长江，江面雾气霭霭，漫漫江水缓缓东流，显得异常的平静。此刻，距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总攻的时间只剩一天了。长江北岸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只见在一张张伪装网下，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设在各前沿阵地的解放军观察哨所高度戒备，透过望远镜密切监视着对岸国民党阵地的一举一动。谁也没想到，几十分钟之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由此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场外交较量。4月20号上午8点30分，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散去，这时候解放军第8兵团炮兵三团在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三江营的阵地观察所，突然发现有异常情况。江山下游约500米处，从薄薄的雾中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一艘军舰在晨雾的笼罩中若隐若现。观察所炮兵从望远镜中看到， 这艘来历不明的军舰从上海方向由东向西缓缓驶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并且朝着解放军阵地方向开了过来。两军对峙阵前，怎么会突然出现一艘军舰？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究竟它是国民党军舰还是外国军舰？观察所立即向团指挥部报告。这时候只见这艘军舰开足马力溯江而上，离解放军阵地越来越近。观察所的炮兵甚至透过晨雾都能清晰地看见，这艘军舰编号是 F116， 后面挂着米字旗，显然这是一艘英国军舰。那么一艘英国军舰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在国共两军火炮射程之内，如入无人之境？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100多年前的1840年，那段对中国人来说既漫长又屈辱的历史。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这就是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照片上是当时中国内河的情形。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100年间，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可以说是横行无忌。这是1943年，中英签订中英新约，直到这个时候，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才被废除。这艘编号为 F116 的军舰是怎样的一艘军舰呢？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仔细辨认，原来这艘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快速护卫舰。我们来看看这几张照片。紫石英号是改进型黑天鹅级轻型护卫舰，由斯蒂文森船厂建造，1943年11月2日建成下水。该舰排水量1475吨，长91.3米，宽11.6米，吃水2.9米，主机功率4300马力，航速20节，额定官兵19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紫石英号在大西洋为盟国的商船护航。二战结束前夕，他又直接参与了对德国海军的作战行动。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以后，他又被派往远东地区。那么紫石英号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1948年末，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照片上这位就是 Ralph Stevenson， 拉夫·斯戴文逊，英国当时的驻华大使。英国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就要求他向国民政府提出以下要求：由于中国政局动荡，请求准予英国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同时请求准予在首都南京停泊一艘英国皇家海军的护卫舰或驱逐舰。194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意由英国远东舰队派一艘军舰停泊在南京附近水面，每月轮换一次。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军舰停泊的位置，距离焦山大约65公里，离上海大约200公里的航程。我们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1949年3月停泊在南京的军舰伴侣号。到了1949年4月，这艘军舰就该换防了，而即将跟他换防的正是紫石英号。英国驻华大使拉夫斯戴文逊知道国共两军即将在长江水域发生大规模战役，或许他为此感到不安。4月7日，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 Alexander Maiden， 让他不要在这个危险时刻派军舰到南京来替换伴侣号。可梅登却不以为然，在他眼里，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就是小米加步枪，他们是不会主动向英舰开炮的。 就算开炮也不会对英舰的强大火力构成威胁。1949年4月16号，梅登决定仍然派紫石英号去南京。19号上午8点，紫石英号离开上海向南京开去。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航行，4月20号，紫石英号出现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这个时候距离解放军既定渡江日期不到24小时。对于突然出现的紫石英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应该如何对待呢？我们先来看看紫石英号所处的位置。这个地方叫三江营。为什么叫三江营呢？可能是因为长江、淮河、大运河都在这里汇合。这里离扬州东南有20公里，离镇江东北大约30公里。江中心有一个沙洲叫扬中岛。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往周围看去，运河里的船只、河湖、港岔都一览无余。如果戴上望远镜，那么南岸的田野、房屋，甚至国民党的炮兵都看得一清二楚。这里江面比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步兵从这里扬帆起航是非常方便的。而对岸的扬中岛有平缓开阔的沙洲，这就是一个很理想的登陆场。可以看出来，这个位置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紫石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渡江路线。解放军决定向紫石英号鸣炮警告，迫使其撤离。8点30分，解放军炮一团向紫石英号发炮警告。为了防止击中英舰，弹着点选择在英舰左前方，但是英舰显然不为所动，于是解放军炮兵第二次鸣炮警告。对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只是展开大幅英国国旗表明身份，同时命令其炮塔转向解放军炮兵阵地。从8点30分，解放军向英国军舰发出第一次警告，整整过了1个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终于发生交火。 长江上响起了炮声，紫石英号在逃离中搁浅，长江口外英舰非常行动接二连三。 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 为什么此事惊动了英国朝野和各国媒体？档案正在揭秘。 1949年4月20日上午9点30分，解放军和紫石英号打起来了。那么究竟是怎样开起火来的呢？1957年，英国导演 Michael Anderson 拍了一部电影叫扬子 Incident， 中文译成扬子江事件。他从英国人的角度讲述了紫石英号事件。我们从英国的 Everest Production 买到了这部电影，下面我们来看看电影中的一些画面，感受一下1949年4月20日那个清晨。当天清晨，对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向解放军开了炮。一时间大炮齐鸣，炮弹呼啸着向解放军阵地飞过去。紫石英号继续全速前进，解放军沿江部队开始反击，炮弹向紫石英号打去。第一发炮弹从紫石英号上方飞过，落进长江里。第二发炮弹，一枚75毫米的穿甲弹，直接打中紫石英号旗甲板上方4英尺的地方，把舵手室穿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洞，舵手当场炸死。他倒下时把舵卡死，紫石英号一时失去了控制。9点35分，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地方，紫石英号停下来了。搁浅了，从被炮火击中到陷入瘫痪状态，前后总共只用了5分钟。紫石英号事件引起了人们的疑问，中英双方究竟是怎么打起来的？事件发生后，英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说 英国新舰在中国扬子江上遭到敌对炮火攻击，英舰紫石英号受炮击受伤。这个声明有点含糊其辞，他既没有提到人民解放军，也没有说炮火是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为了更好的了解当时双方交火的经过，我们从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中找到一些相关文件。我们来看看这份文件。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入侵我内河及我军还击后其受伤的经过报告。这份文件写于1949年4月26日，陈述人就是这位当时的炮三团政委康毛昭。在当上炮三团政委之前，他是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的社长，所以是个新闻记者出身的军人。在这份文件中，康毛昭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4月20日上午9:30，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七连观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团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各连待命实弹射击，并指示如英舰不向我射击，我亦不向其射击，如英舰竟敢向我挑衅，立即坚决还击。文件中描述，紫石英号军舰通过我方七连第三炮位之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首先立即开火，我方立即还击。文件中有一段描述挺有意思，我们来看看。英舰现有华工八名，其任通一职毕士田，证明英军首先炮击我军。但云获悉操演，炫又自问，当时不是操演的时间与地点。我一笑应之，并告知国人不应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了，为什么人家打了我们的嘴巴还要说是摸脸呢？毕某立即向英军官称，我知道确系英舰首先攻击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和解放军打了一仗，受伤了，搁浅了。可这还不是事情的结尾，这只是整个紫石英号事件的开端，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英国军舰会参与进来，更多的事情还会发生，军事纷争是越演越烈。那么先后参与到这里边来的还有哪些军舰呢？紫石英号被解放军炮火击中，搁浅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泥滩。这就是紫石英号准备和他换防的那艘军舰伴侣号。伴侣号是 CU 级驱逐舰，也是由 Stevenson 船厂建造，排水量2530吨。这是俊级重巡洋舰伦敦号，排水量9750吨。还有黑天鹅级轻型护卫舰黑天鹅号，排水量1300吨。这四艘军舰加起来总吨位达15000吨，除伴侣号以外，这些军舰都参加过二战，实战经验丰富，火力强大。那么事件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呢？这几艘英国重量级军舰又是怎样卷进来的呢？他们又是从哪儿赶来的呢？这是一封电报，1949年4月20日上午9:46，距紫石英号搁浅仅仅11分钟，在与解放军交火后，紫石英号发出了这封紧急电报。电报中称，紫石英号有严重伤亡，请求停泊在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紧急支援。离紫石英号距离最近的伴侣号收到了这封电报，过了3个小时，他赶来了。伴侣号吨位比紫石英号要大得多，火力配置也更强。伴侣号向紫石英号加速驶来，同时所有的炮塔都转向了人民解放军的阵地。伴侣号卷进来了，长江上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英国电影《扬子江事件》中是如何描述当时的情景的。当天下午1:30，伴侣号朝三江营全速开进来救紫石英号。 范吕浩来势汹汹，他一边开炮一边以每小时26节的速度顺流而下，这个速度相当于时速50公里，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控制区，接近紫石英号。挨过打的紫石英号很清楚，在这样密集的炮火下，范吕浩这样做毫无意义，只能是自讨苦吃。于是连忙通过无线电通知范吕浩赶紧撤退，然而这个劝告已经太晚了。范吕浩在靠近紫石英号时再次遭到解放军炮三团七连的射击，连中5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英舰上配有8门114毫米主炮，加上舰炮射速较快，因此面对解放军的3门75毫米野战炮，优势非常明显，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然后范吕浩就试着靠近紫石英号，想把它从险滩拖走。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炮三团一连的3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先后开火，激战中两个炮塔被击毁，舰桥被击中，范吕浩失去了战斗力，一度航向失控。这场炮战前后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之后弹痕累累的范吕浩冲出火力网顺流而下。范吕浩一路仓皇逃窜，一直到了上海附近的水域，与英国远东舰队的重巡洋舰伦敦号会合之后才停了下来。据我们查到的英国海军方面留存的档案，范吕浩上的航海日志是这样记载的，他们当时的航速是29节，大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长江上航行速度的最高纪录，真是应了那句英国谚语所说的，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当天晚上范吕浩还给紫石英号发来电报说，早上我们还会回来的。天黑以后，紫石英号为了配合救援，他加紧抢修，自行浮上水面，重新开到江面上。但是他毕竟严重受损，所以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显然4月20号这场激战解放军是大获全胜，但问题是这一仗打下来事情就算了结了吗？ 英国远东舰队要紧急救援，伦敦号重巡洋舰点火启程， 这可是当时解放军连舰都没见过的重型武器。 长江上将会发生什么？解放军将领们之间有着怎样的默契？档案正在揭秘。 渡江前夕，中共中央对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是有思想准备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渡江战役部署上特意让二野紧靠三野，三野在渡江后沿浙赣路进军，四野迅速南下以备不测。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后，三野十兵团占领江阴、无锡、苏州，九兵团主力迂回到南京以南，指向上海，七兵团沿京杭公路直插杭州，完成对南京的包围。二野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路前进，保障三野侧翼，其余部队摆在浙赣路沿线。这样部署用意很明显，万一美国出兵干涉，解放军有足够的兵力应付。显然当时防备的主要是美国人，谁也没想到最后跟英国人打起来了。而且在炮打紫石英号后，针对增援的英国军舰冲突一再扩大。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